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68首。章台夜思，伪装。青色怨摇曳，绕悬风雨哀。孤灯闻楚角，残月下章台。芳草已云暮，故人书未来。乡书不可寄，秋雁又难回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